厮杀多快乐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我会迷失了自我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自由自在多快乐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失了自我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 我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。 干肠寸断，你怎么